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都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這个牛仔养边啊？ 牛仔私事问题啊，下集我哋翻嚟先揾阿牛医生同佢哋讲，因为嗱佢嘅私事我唔够胆爆，因为都 佢系咪将天安门咗写张个毛泽东张相度啊？ 屌你咧，咁大逆不道嘅嘢你话出嘅，笋哥屌你老味，跟住咧要打靶啊你！毛泽东基本上是上咗神台嘅被供奉嘅对象嚟噶， 你觉得佢系一个真系嘅神咧？ 嗱，我咁睇，我哋今集讲一条 free 先，我哋嗰条 free 叫谭六四。 谭六四。嗱，六四系咪同六九嗰啲差唔多？ 六九啊正啲，正过六四。嗱，我哋毛泽东点即系系咪一个神？我唔够胆讲，但系佢当年做咗一样嘢系好伟大嘅。就是令到中國少了5000万人啊！ 係啊係啊，好多人啦、啊、 嚇！係中國少了， 總之係佢 超過一半人。 佢懟冧嗰啲人係多過呢、這個，哦唔止冇一半咁多，因為差唔多去到清朝嘅時候咧，中國人口已經有四億咁多噶啦。 係。 咁樣佢，但係佢大概死嘅人係多過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嘅總和咯。咁二次大戰咧，總共死咗2000几万人。 係，好似死咗5000万人。 係咯，咁好多咧，應該仲 即係佢最偉大一樣嘢，就係令到中國嘅資源分配，即係突然間多咗咯，屌！ 即係每個人有嘅份額多咗。 係啊，同埋一樣嘢啦，我覺得毛澤東有一樣嘢係喺嗰個時勢，佢做咗一樣喺嗰個時勢裏邊好適當嘅嘢，就係佢運用咗佢自己嘅身體語言，運用咗佢自己嘅影響力攞嗰個權力翻嚟，同埋佢用一個好平易近人嘅手法去到講哲學。講佢嘅理念，亦都有一班傻仔突然間信咗佢，即係佢一個 sales， 亦都係好成功嘅 sales。我覺得 唔係毛澤東咧，唯一你可以睇到咧就係我覺得唔好評論佢嘅功過啦，即係我哋都唔係一個討論敏感時事嘅節目。 係 咁咧，但係你可以體現到一樣嘢就係思想嘅力量。係，即係咧好多時候即係呢個年代成日講乜乜主義、物物主義，其實咧人哋咧講乜乜主義就黐撚線嘅，屌炒兩轉股票好過啦。即係香港係一個非政治化嘅地方，我哋都唔相信咧。除咗我哋話俾你聽咧，我俾呢件貨你，然後你轉手賣出去會賺10个开之外咧，其他冇乜嘢咧，其實係留咗住人哋去聽你講。或者人哋聽完你講嘅嘢咧，佢係會跟住去做嘅。即係我哋大部分都相信咧，即係香港人啊，相信人係唔會改變，人性係通常都會令人失望。咁但係佢哋個年代唔同，即係你會見到一個人嘅思想咯。佢力量係究竟夠足夠去毀滅一個國家？ 嗱，阿筍哥， 我唔係話毛澤東啊， 等於你嗰句説話咯，一個好嘅老細係俾個夢你，唔係俾啲錢你嘛。毛澤東咪做咗呢樣嘢啦，同埋毛澤東有一樣嘢咧啊，如果唔係毛澤東，中國人會有今時今日咁嘅力量？點解啊？因為毛澤東坤啲人民，點得啲人民太多，啲人民經歷個文化大革命之後，哇！我屌你老味，你而家仲嚟坤我，你真係傻仔咩？你當我？ 你而家我覺得你今次講嘢好負面喎。 係， 我覺得毛澤東係徹底進行咗一次公民教育。即係咧，喂，毛主席一早就知道咧，即係人咧係透。佢一個科，即係佢係一個經驗論者嚟噶嘛。人必須要透過經驗先可以學習到。即係人可以。 咁咪俾好痛苦嘅經驗。 佢有一個能力咧，就係描畫前景，唔係去帶你發夢喎。佢描畫到呢個前景出嚟。佢咧係對呢個有高瞻遠瞩嘅能力，去話俾你聽咧，跟住我世界會點樣發展。嗱，亦都有。仲有咧，就係佢一步一步慢慢將呢件事實踐出嚟。咁然後你哋跟住咁樣做，但係咧。喂，冇嘢話包生仔啊！呢、這個世界只有得兩個方向，唔係成功就叫失敗啦。 啱啱失敗咗 咯。佢咁啱失敗咗啫。 唔係佢實驗失敗。 佢實驗失敗。 但係個權力成功。 係啦，但係長遠即係長遠嚟講，即係我哋中國人都要喺呢件事上面學到好多嘢。咁樣即係對你自己嘅人生先有進益，而毛澤東咧，即係對你嘅人生先叫真正有一個貢獻喺度咯。 啱，我哋又唔可以話當年呢、這個乜鬼嘢嗰個文化大革命死好多人係唔好，或者係咩 文化大革命冇死過人？ 當年呢、這個挪威啊，唔係芬蘭啊，芬蘭內戰都死好多人啦、啊。芬蘭內戰咪紅白軍白軍走去強姦即係一啲紅軍嘅女士，都死好多人噶。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創傷性嘅，即係喺北歐裏面好創傷性嘅運動嚟啦。 唔係啊，我覺得就係點講咧？ 等於南北戰爭啊，南北戰爭死好多人噶。 這個，但我不認為文化大革命死很多人，因為他只是文化的層面上面搞革命嘛，他不是跟你肉搏嘛，他不是紅色革命嘛， 演變成一個內戰呢，差不多屌、 啊、這個觀點啊，我覺得大家 好，我們講回六四啊，屌筍哥你說是不是有些戇鳩仔講一些很戇鳩的事、啊、因為我沒有看，因為我國際電影節掛著看片，不過來 看，就是這樣的、啊、即是現在呢就即是很多自行落了你香港啦，即是又去參加香港的政治活動啦，咁咁啱咧就係、是、有一個港大嘅學生叫陳一岳啊， 咁樣咧咩啊？ 陳一岳啊， 岳啊， 咁樣咧佢咧就提出咗有啲觀點咧，佢咧就主要咧我歸納下啦嚇，主要的觀點咧第一就係咧嗰時候咧佢會覺得咧中國共產黨咧即係共產黨咧喺嗰時候咧開槍咧係有啲問題。好，咁咧喺呢个前提上边咧，佢就已经承认咗咧，中国政府系有开枪噶。咁然后咧有开枪，咁跟住又点咧？咁佢又会觉得，但系开枪嘅唔知系平民定系警察、哦，即系大家都话有死伤，咁死伤系可以死晒，全部都系解放军噶嘛。顶你知个个我哋。 但系呢个陈一岳系内地学生嚟。 唔系，系港大学生会会长。不过你知啦，中国 佢出身系咪本地学生嚟噶？ 即係本地青，冇起佢底喎。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是、喂，即係中國好多奇人噶嘛，又有特異功能啊，唔係斯泰龍啊、成龍咁樣。喂， 特異功能啊， 你一埋 功能啊，未必有。 一行埋你，死咗一萬幾千個解放軍，有咩咁出奇啫？同埋咧，我懷疑咧，其中有俾人侵咗隻無限制格鬥神， 一定係當年嘅無限制格鬥神搞成咁啊！ 係啦，即係咧，我覺得咧，未必即係真係係可能有機會係解放軍死，都未定。咁樣咧就當然啦，佢呢番咁嘅説話其實惹嚟咗社會好多嘅討論啦。因為咧，即係佢呢個年紀咧，講真，佢哋而家可能都九十年代出世， 佢未見過六四， 根本都唔知六四係咩，可能六四係幾歲咁樣咧，一歲兩歲咁樣啦。我其實嗰時候都係好細嘅啫，但係咧喺個黑色嘅畫面裏邊咧，見到有啲光咧，好似星球彈，啾啾啾啾啾，咁樣其實即係一係就電影特技。 嗱我自己睇啦，我講翻個事實出嚟先。首先，嗱六四我嘅剪報我未抌啊，喺我舊屋嗰度。咁啊六四而家有啲光碟賣，社會上面啲光碟唔知有冇做過手腳啦嚇。嗱六四當年就係有班學生就去天安門度請願，就搞呢個民主運動。咁搞民主運動嘅時候就開頭係好民主嘅，咁搞搞下咧就變成好多人一齊去牽涉入呢個運動裏邊，就唔係咁。單純的一個學生 民主運動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推翻中國政府？ 他又不是，希望中國多黨制的、嗯、我記得當時中國剛剛適逢胡耀邦是不是釘蓋呢？悼念胡耀邦之後搞結局搞成這件事，之後又好像不知道因為誰 來中國訪問還是不知道什麼事 就引發了一些學生出來，即希望中國即多些聲音。咁呢開頭就是一些學生搞搞下，就不是，為什麼呢？因為6月4號開槍之前，咁咧，係軍隊開槍啊，好明顯係軍隊開槍啦、啊、坦克車入去清場亦都係好明顯噶。咁咧， 但係點解你咁肯定係軍隊開槍咧？ 屌鏡頭影撚住啦！當時呢、這個亞視啊， 第一有幾個可能，軍隊啊唔一定係軍隊先有槍嘅。第二咧就係、是、開槍嘅唔一定係軍隊。第三平民都可以著軍服噶嘛。 唔係佢係對住啲民眾開槍，對住啲手無寸鐵嘅人。嗱咁咧， 會唔會係因為有啲人咧諗住喺中間製造混亂咁樣，又借咗啲軍服拎住槍喺度掃射？ 一定唔係啊！咁咧睇佢哋嗰個情況就係話我哋要一個嘅即係民主嘅聲音，但係越搞越大單之後咧，因為中國嗱、我哋唔好講中國當時啦，講翻件事件先。咁咧亞視當時嘅表現係好好，因為當時透咗記者有啲嘅扣留記者，咁咧亞視咧有啲嘅剛成日拍悲劇人帶㗎，你知悲劇人帶拍完之後成餅帶係已經用得㗎啦。咁咧佢哋咧亞視嘅記者咧就係、是、將一啲嘅帶啊纏喺個身度啊，即係掹 喺大髀度嘛， 啊纏喺大髀度帶出嚟。咁咧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睇翻，而家冇機會。咁啊，睇翻當年嘅片咧，就係佢哋影住係軍隊坦克車入去清場啦。第一，第二樣嘢係軍隊開槍啦。咁但係嗱，呢個係事實啦嚇，鐵一般嘅事實，我哋唔可以改變。但係呢個係事實還事實，我自己睇翻就係當時嘅必要嚇。嗱，當時六月四號開槍之前，有一車嘅巴士嘅機關槍就運到去廣場裏邊，咁咧啲學生就唔攞，咁啊趕翻架車走。 邊啲人可以動員一車機關槍、子彈，一定就係牽涉咗軍方裏面嘅人啦。咁證明今次嘅 政治鬥爭、 內亂係政治鬥爭。咁政治鬥爭嘅時候， 其實中國從來都係政治鬥爭。 你話開唔開槍？我自己嘅立場，牛醫生與狗護士，狗護士嘅立場，呢個係狗護士純粹自己嘅立場。當年六四唔應該開槍，當年六四應該係抌核彈，炸撚死曬班冚家產。我屌佢個老母化係，你中國能夠有今時今日咁嘅國力？當年唔開槍，屌你老咩？中國四分裂咯！我屌個老母，坦克車俾我做呢個李鵬個何止坦克車啊？我攞埋航空母艦添啊！殺學生啊！開機關槍啊！屌你唔好開機關槍啦、啊！你當年打越戰咪有啲噴火器嘅，燒佢老母化係啦！屌你老母，你請願還請願啦、啊！你和平清場，我叫你走你就走啦，老母化閪，你唔走搏乜撚嘢啊？你睇翻冚家產啦，一著草著去邊度啊？全部走去美國啊，唔係啊走去英國啊，之前此類嗰啲尋求政治庇護，擺到明就想搞流亡政府咯、啊，呢啲冚家拎，你行出嚟啊，肯同你對話，你著件啊吳以開希仲狗喺度著件嗰啲叫咩鬼嘢啊？睡衣。你有禮貌啲都著翻件衫啊，阿哥。 不過我係好唔認同你嘅觀點啊！你咁啊，中國強大對你有咩好處啊？而家上去北上叫雞係貴咗，你買大陸貨又貴咗，嗰啲人咧，啲大陸仔上到嚟咧又大支嘢，個個咧就個個唔係你老闆咧，就屌你老母！我都唔明點解咧啲人咁中意中國強大。 阿沈哥，我想話俾你聽， 我從來都覺得咧，我哋應該俾英國人統治， 屌你老母！你講啲乜嘢話？ 或者三年零八個月之後咧，我哋俾日本人統治，跟住然後咧，我哋而家咧就有假妹做老婆。 哇，係咪啊？喂，屌你啦！假妹唔係揾你做老公啊，屌你揾你嚟鞭打食屎啊！ 都冇問題啊，即係咧，起碼我哋而家你唔會咧有個大陸妹啊。即係仲係咧，阿嬸咧喺度咧，一路放屁喺度撩，喺度撩鼻屎。 你又唔好講啦，大陸女仔咁差。 嗱，三樣一齊做好啦，都唔係咁樣都好。喂，大佬你諗下，以前講緊。可能你翻大陸，我聽啲大陸仔講啊，就即係你去砌嘢咩服務嗰啲，其實廿蚊嘅啫嘛。 屌你嗰啲啊，嗰啲叫泥鴨啊，好撚核突嗰啲嚟啊！屌你。 唔係，即係咧喂，大佬你資源少嘅時候，錢少。喂，你而家講緊，喂下下都三咁啊，二五百啊，即係200蚊坐台。 阿沈哥唔好話，屌你，你唔好成日歧視中國人，捧外國人上天堂，捧外國人上神台。我話俾你聽，今年國際電影節我發生一單嘢，我真係要屌佢老母啦！坐我後邊個位嗰啲七頭鼻，全部係講英文，超過20個人，受過一定係嗰啲 ABC 或者係嗰啲 BBC 嚟㗎啦。即係全部有口音嘅，全部年青人超過20歲，不斷踢你張凳。咁咧，我已經忍得㗎啦。咁我隔離位嗰個起身，真係起身啊！一個漆黑嘅電影院裏面起身，叫佢哋收聲，唔好嘈，唔好踢啲凳。嗰啲僆仔5分鐘之後再踢過。我話俾你聽，受過良好嘅外國教育嘅人，未必係有教養。我亦都喺前幾個月發生一單嘢，有一個內地遊啊。內地遊的媽咪帶著一個細路和一個爸爸在輕鐵在西鐵裏面座位是長形的，即是坐的時候個細路仔想站上凳子，你知不知道媽咪做一樣東西是什麼呢？剝了個細路仔對鞋，由得個細路仔在張凳踩先落返地先穿返對鞋。人家幾有教養啊，中國人不是全部沒有教養的，內地人我告訴你， 可能受過英美的教育呢。 屌你啦！你成日都咁樣嘅，我話俾你聽，英國佬管治嘅時代，香港係成狗咁啦。你而家揸住英國 passport 去外國，分分鐘俾人標心啦。你喺中東揸住中國 passport， 哇！屌你老母英雄！仲有一樣嘢啊，試過喺巴基斯坦咁多年裏面，巴基斯坦嘅人質啊，通常都係武力營救嘅，唯一係中國嘅人質係能夠和平釋放嘅咋，因為中國人。幾多軍火，幾多嘅政治捐獻俾咗巴基斯坦啊！即係你諗下，中國嘅國力強大對我哋嘅影響係喺國際地位上面有提升嘅。咁如果當年六四或者大喇喇八九， 我又唔係咁睇喎。呢、這個第一咧，我又唔會去嗰啲咩中東地方啦，好時好地留喺香港啊最好啊！屌你唔好咁得戇鳩，成日周圍走啦！ 屌你係。 第二咧就係、是，喂，屌你咩97之前香港幾好都有，有飲有食有住有瞓。喂，屌你咩冇錢有公屋住有。 你聽我講，彭定安個撲街煲大咗個波之後，個波一定會爆噶，佢崩到爆咗先俾你啫！屌你。 屌你啊！ 就難保。 彭定康個撚樣啲錢刮窿刮唔走啊嘛！你估中國政府傻噶？中國政府當年啊及住彭定康啊，如果唔係嗰啲錢，屌你老母會起機場，刮翻英國佬個袋度啦！ 唔係，所以咧，我又覺得即係我並睇唔到咧，即係而家。 但我重新立場，我支持六四開槍啊！ 唔係，所以但我就。六四開唔開槍我都唔知支唔支持，但我就唔支持呢個中國強大咯。 哇！你又咁樣講樣得屌你老，我支持六四不但只要開槍，唔單止要出坦克車，應該出埋飛機抌菠蘿添啦！屌你！ 即係除非咧，如果中國政府話槍技合法化咧， 哇！你支持啊？ 我梗係哇！我直頭支持佢用細菌武器啊！即係咧，將嗰啲咧有複雜思想，識妖言惑眾。阻住呢個中國發展嗰啲人咧，一次過咧放喺集中營裏邊懟冧曬佢。 嗱，咁第一個應該唔易開氣，第二個大喇嘛。 呢個中國咧，最後咧進行一個咧思想淨化嘅過程啊。 係， 就係文化大革命。 我哋第一時間應該再殺死唔易開氣，唔易開氣呢個，我話俾大家聽，當年六四我讀緊中五，中五啊，中五啱啱啊，中四下學期，中五上學期。咁咧，我話俾大家聽。當年六四咧，好撚多人出嚟遊街示眾啊！嗰啲，我話俾你聽，我冇，因為我睇得當年我已經有感受，就係今次係一個政治嘅鬥爭，佢利用咗學生做一個弱人，後邊嘅背脊嘅力量啊，根本係大到想推翻一個政府。你諗下，鄧小平呢個咁高瞻遠矚嘅人，佢都可以下令一啲人去到清場，因為你唔清場根本搞唔掂。一個國家開始亂，中國在這個時候，那些人剛剛線、能夠踏入富有，開始富有，一個地方什麼人搞革命是一定，即是通常哪些人會搞革命的呢？中產，沒有人窮人搞革命的，窮人是棋子來的嘛。 我覺得很可惜啦，即是九護士呢，其實佢嘅目標呢，就係好似去啲南美洲搞革命啊嘛。 我係南美洲搞革命，我係想炒個政府翻嚟做，我想做老細啊，大佬。 而家問題出現有咩呢？就係呢，中國呢，即係八九年嘅時候你讀緊中五啊，即係根本就未有本事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呢，其實如果呢，其實中國繼續積弱嘅時候呢，就中國呢，其實佢而家係分地而治㗎嘛。你就有條件可能買一個市幹部嚟做下。 屌你，而家都有啊，如果有市幹部買，我都買啦，屌你。 即係而家買唔起啊。 梗係買唔起啦，而家。 即係但係可能以前你買得起咯。 以前都應該買 不起，可能就是將呢間屋賣咗佢，你已經可以買幾個搬翻嚟。 哇！咁啊做啊，屌你！ 就係啲啊，走似玉林啦。 哇！發達啦。 所以咧，就中國嘅強大咧，其實為咗我哋呢一代嚟講啊，其實你發達機會係少咗好多。即係在商言商又好，你呢個以前咧，你喺中國咧有咩好處咧？你使錢咧，你就解決所有問題。你可以強姦啦、打劫啦、殺人啦、放火啦、開賭場啦、不停嫖妓啦、為所欲為啦，之後咧去。盡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現在不行了，因為中國呢有了法治，搞到你不可以強姦、打劫、殺人。 是啊，筍哥是不是反過來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入一個好的，即是進入越來越好的年代。我想告訴大家，人民幣如果大家有炒開外匯的話，我勸大家現在入定人民幣。格林斯潘、大前研一，另外有一個經濟學者叫做什麼東西，寫尼羅河密碼嗰個叫乜鳩嘢啊？ 尼羅河密碼。 棉花估計於尼羅河密碼。嗰、那個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股票專家嚟嘅。咁咧，佢都講嗰樣嘢，我哋需要第三隻貨幣去到平衡呢個世界所有結算貨幣，邊個有咁嘅能力？人民幣。 不過你講咁樣講咧，近排有新聞都講啦，話呢個香港同埋大陸啊，開始已經試用，即係喺大嘅公司裏邊已經試用人民幣結算。 係啊。人民幣而家嘅強勢係好緊要，因為個國力有翻咁上下啊嘛，我哋 係咯， 同埋中國有一樣嘢堅啊，我哋唔打第二啲地方以和為貴啊，出嚟撈嘢。 同埋仲有一個好處喎，你諗下以前啊，我哋可能一蚊咧，最早嗱以我所知啦嚇，以前最多咧係你一蚊港幣係大概係對過六噶嘛，過六過七咁上 下。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咯，幾好使啊！ 而家梗係唔得啦。 屌，而家唔得。 而家上去唔收港幣添啊！ 所以咪就係咯。 而家屌柒你俾港幣。 喂，我就係覺得咧，即係。 喂，但係第日港幣都會有一個即係可行性，就係因為太多流嘢人民幣。 嗯嗯嗯。 人民幣太多假錢啦，因為 所以我都係想堅持翻個觀點，就係、是、中國強大咧，即係咧係，即係咧對整個中國嚟講係好嘅， 但係對香港嘅， 對香港人嚟講其實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即係你認真思考呢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嘅使費高漲，同埋你諗下。我哋香港咧，其實咁多年食咩本啊？食大陸本啊嘛。 啱啊！ 喂，大佬，而家人哋強大起嚟嘅時候，有權去抽調你嘅資源。 啱啊！ 以前唔係啊嘛，以前我俾錢買曬你啲嘢翻嚟。 啱啊！ 而家唔係啊，而家你可能咧水佢要加價，你冇吹。 我冇得吹潤漲。 喂，大佬，你跟住咧，然後講緊你講飲講食，即係所有咧生存嘅條件俾人哋揸住。 哎，阿順哥，你講呢樣嘢，我係想講一樣嘢。咁咧有一個網友講啊， 所以我嗰時候係支持呢個六四學生嘅。屌你嗰時候教鳩亂中國政府，我哋而家咪繼續。 屌你啦！嗰陣時我哋大佬而家嗱，咁咧有一個網友就講，而家年輕人都咩好？我同大家講一樣嘢，而家中香港啊已經進入一個珠三角嘅磨合期。而家香港啲年輕人，你點裝備自己都冇用，因為咧共產解嗱有兩個有三個共產政權解體，令到呢個世界好大影響嘅。第一個是東德，第二個蘇聯，第三個是中國。他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將受過高級知識教育的人和很多專家投入了一個廉價的勞動市場。你現在香港的年輕人要跟大陸競爭是很難的一件事，無論你撈任何工作。我那天看新聞說大陸和香港準備起一條高架那些什麼高幹什麼鐵軌回深圳，現在深圳和香港竟然有一個磨合期在這裡。你現在年輕人，我今天看報紙才有一件事搞笑，就是教那些年輕人什麼跳舞，我屌他老母，那些什麼 T 計劃啊，什麼 T 財計劃，屌你們教他跳舞，跟著教他打飛機。 不過現在是啦，現在 你要曬鳩去證明啲僆仔，政府都睇死你冇撚用，費事出去搞事啊！咪俾啲街舞你跳下。 其實而家就算係有錢人都係啦，喺上海咧，佢哋開始有啲計劃啦，即係佢有啲 plan 啊，係去教啲細，即係啲女仔咧，即係點樣去變成一個富家女仔啦，即係由飲茶食飯啊 ，taste 著衫啊，呢個世界有幾種品牌啊，即係教你點樣變成一個有錢人。 係，阿筍哥，你講品牌。话说咧，我同阿九婆咧就喺国际电影节攞啲场次里边咧就去行街啦。九婆攞一架，咁啊九婆梗系疯狂购物噶啦。我话俾你听，原来咧而家自由行多咗嘅时候咧，就唔系多咗一啲以前自由行系边啲咧？啲阿叔三四十岁啊、五十岁嗰啲来买嘢噶嘛。咁之后咧，到而家自由行咧就即系前啲嘅自由行咪有啲卅零岁咧？而家自由行咩？十幾歲嘅，全部係啊！我講俾你聽，全部係。咁咧嗰日咧，我同阿九婆就去嗱，我去過邊笪地方咧？我去咗 Coach 大 IT、尖沙咀大 IT、銅鑼灣大 IT、尖沙咀細 IT 同埋尖沙咀銅鑼灣細 IT， 仲有就係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元芳同埋呢個 IFC。啲人而家仲有 Heavy Liquor， 咁咧啲人咧而家內地嗰啲自由行係點咧？靚仔靚妹十幾歲嘅啫，揸住張地圖，佢自己編出嚟嘅張地圖，揸住啲名店嘅地址嚟到掃貨。啲靚妹同靚仔根本上係屋企已經係第二代富有噶啦。咁咧阿爸阿媽可能高幹之前有一筆錢俾佢哋，嗱唔係少部分，係好大部分。我見到好多呢咁嘅靚仔靚妹。出嚟已經係完全係脱離咗以前內地嗰種嘅話踎喺度食煙啊、撩鼻屎，你頭先講嗰啲動起腳撩鼻屎、拗格拉底啊，屌你拗完仲要聞嗰啲咧，冇啦，啲靚妹扮得好靚，啲白。 所以我覺得毛澤東係啱㗎啦。 點解？ 即係當年咧搞呢個文化大革命咧， 集體吊威啊！ 唔係將啲有錢佬一次個隊冧曬， 哇好啊！ 即係然後咧，喂啲僆仔僆妹，屌留翻香港耕田同奶屎忽啦！ 哇係咩？有屎忽俾人拉好啊！ 咪就係咯，即係嗱，點解而家啲僆妹你全部砌唔到咧？ 啊， 原因只係一個，因為中國富強咗。 啱有錢咗。 佢而家走過去買你哋嘅貨啦。 佢真係去 IT 度咧，掃一啲係即係貴價嘅商品啊！我見咗，我同阿九婆去見，有個靚妹掃襟迪格桑嘅恤衫。嗱，襟迪格桑嘅恤衫，揦起一件千幾，即係幾千蚊閒閒地標，即係起標價，佢咪去狂買。 所以咧，所以我就嘅 同埋你睇唔出嗰個係內地人嚟㗎，咁講嘢就知。 即係追求屠城責任啊！即係平反八九民運，即係你諗下。 我覺得應該頒個諾貝爾獎俾袁木啦，屌你！應該頒個諾貝爾獎俾李華啦。 屌你媽！你諗下點解而家？你諗下我同你加埋都唔會去咁樣掃貨係咪？ 冇錢啊，大佬。 係就係咯，點解會冇錢啊？係。 冇啊，因為競爭力唔夠人哋嚟噶啦。 咪就係咯，咁點解競爭力又會唔夠人嚟啊？ 喂，大佬，人哋競爭力高過你，第一，第二機會多過你啊。 就係咯，咁原本嗰度係一個混沌初開嘅地方，你本來咧係擁有大量嘅消費資訊同資源，你本來咧就可以佔領呢個地方同埋購買呢個地方所有嘅產品。 係。 本來一切嘢都可以購買，而家變成一切嘢唔可以購買，原因係咩啊？一八九同城啊嘛，屌你老母！ 唔係八九同城同得啱個國家。 我就係覺得錯。唔係咧，啱同錯咧，啱咧，即係我覺得錯啊，錯喺邊度咧？就係令到而家中國富強咗，即係咧問題出咗就 係啊！如果中國四分五裂，你又大撚鑊啊！屌， 唔係中國， 唔係香港咧係一笪咩地方咧？香港是一笪咧混水摸魚嘅地方。嗱，逢係香港周邊地方亂，香港會發㗎。越戰、韓戰，係咪啊？越戰、韓戰，香港好快㗎。 所以我諗咧，最好而家最快 就 打幾次。 啊，文化大革命，仲有就係當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咧，中國唔掂，香港咪走私嘢上去㗎。啊！嗰陣時香港咪發咯， 所以我而家咧就即係真正嘅諗法就係望中國快啲撲街。咁然後咧，呢個咧就係香港咧嘅 enlightenment， 即係叫做香港嘅復興啊。 冇啊！ 香港嘅復興就係 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咗內地，就算中國再撲街都， 所以咧 條水唔會留喺香港，條水流越南。 董建華一講咧，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 呢句大話嚟㗎。 我聽完之後咧，我心裏邊就心諗：屌你老母，你真係唔撚知道香中國撲街， 香港先好， 香港 香港好，中國撲街。 呢個先係真正嘅現況啊嘛。就係咧，董建華就係唔明呢個情況。 啱啊。 所以咧， 但係好老實講啊，筍哥，其實大陸政府都射住香港好緊要啦。屌你，太空人落嚟第一個時候，即係落完你地球去香港， 你有乜實際嘅利益啊？ 冇啊，佢益緊香港睇下嘢啫。 喂，屌你咪你真係。 喂，仲有咧，北水南調咧。 嚇！ 大陸北水南調咧。 原本唔使你調啦，原本自己流落嚟。 屌你啦！而家大陸政府啲錢，屌你留喺香港，留喺第二度啦。 唔係，原本就係因為佢唔得嘅時候，你先可以攞呢個 advantage 嘛。點解？點解而家？喂，呢個真係鐵一般嘅事，根本就唔使拗噶啦。 啱。 係啦，就係因為而家中國太掂，所以香港變得唔掂。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係威脅咗一代人嘅成長。 啱啊。即係點解年青人？等於而家上海點啫嘛？阿胡錦濤同温家寶講一樣嘢，香港不進則退。啱。 係，即係其實基本上一句廢話，但係我認同佢呢個觀 點。啱啊！等於而家香港，即係你話世界人才會以前就留喺香港，即係香港係一個大陸嘅櫥窗嚟㗎嘛。 就同大家觀眾講，大家。唔使驚，因為中國嘅撲街係好快來臨噶。 屌你，基本上冇機會來臨啊！除非中國突然間有咯核，除非中國核電廠全部爆炸啦！屌你老味，仲要一齊喎、 啊。就係咧，你要留意咧，中國咧而家講緊佢嗰個暴亂啊。係。今年最新嘅數字咧係96000幾。 係。 係啊，即係咧，如果一年只係得365日嘅時候咧，你90000除300，即係一日當300靚單啦。 係。 30单啊，唔系啦，即系每一日咧系有300单暴乱。 嗱， 暴乱咧系包括咧流血啦、开枪 啦， 系啦，即系咧系一啲可以记录，即系譬如我同你打交唔当暴乱， 啱， 系一班人咧，佢围 政府嗰啲 大架餐啊，又菠萝又炸弹。 但系你听，你睇一样嘢啊，顺哥，你发觉而家中国咧 最紧要系咩啊？冇限制格斗术， 呢个真系最伟大。 我想啊，我又要介绍下俾啲观众听，大家上 YouTube 打 睇无限制格斗术。 你有冇睇我俾你新嗰 套？有啊，哇，真系打死人啊！屌你老味！ 佢主要嘅工具系双截棍。 系啊，同埋你发觉一样嘢，平时我哋打交咧或者泰拳嗰啲叫运动。空手道嗰啲叫運動，無限制格鬥術嗰啲叫攞命，佢真係最終嘅目的就係殺人，屌你老味！即係佢真係最終嘅目的咪攞懟冧你咯，即係佢完全唔做任何多餘嘅動作㗎。 符合呢個《孫子兵法》咧，攻心為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咧，你見到嗰個人咧，我開個條片俾幾個朋友睇，啲人話：哇，癲佬嚟嘅！即係第一個唔係覺得哇好好打啊，或者 是 即係你一開頭你見到嗰啲種感覺，你就係驚。 係啊，真 係 驚。 你就係驚已經輸咗啦。係， 因為佢攞你命啊，基本上你埋到身已經唔係空，你係殺你啊，大佬。咁嗱，我想講翻一樣嘢啊，頭先講到乜鬼嘢？無限制格鬥術之前係乜鬼嘢㗎？講呢、這個 中國滅亡啊嘛。 啊，中國滅亡。嗱，阿筍哥，你成日話即係呢、這個香港即係唔好。大陸就好，呢個是鐵一般的事實啦，我都很認同你。但是你話 咁你是不是追究屠城責任啊？而家就 唔係追求屠城責任， 因為而家就是他搞到，因為中國發展咗，香港就差咗咁啊。 唔係嗱， 所以我哋更加要需要追究屠城責任。 我覺得咁樣啦，追究屠城責任就係當年佢應該係即係屠多啲啦。 因為我咧，其實我真正、啊、我真正反對咧、就是，就係誒你呢、這個點講咧？即係有一個咧，我唔知係真定假，因為歷史係冇假如噶嘛。 係， 即係你以前聽過個古仔咧，叫誒、有一個以前咧埃及妖后。埃及表後咧，佢叫佢 Cleopatra。Cleopatra 咧，佢係曾經同呢個法老王吊閪啦，吊吊下之後咧，咁又 吹簫， 咁啊吹簫過之然啦。咁啊講佢咧，其實咧個性技都相當好噶。咁、啊、咧，但係後來咧， 埃及好撚多肥婆噶、啊，屌！ 後來呢個海撒大帝咧就打到嚟。 系，咁啊同海撒大仔取笑。 系啦，咁然後咧，佢後來又係因為呢個想引誘佢啦嚇。系、啊。咁然後咧就，咁然後咧又即係海撒大帝想得到呢個女人啦。 系。 所以咧又對冧咗埃及啦。 系。 後來咧呢、這個海撒大帝嘅仔， 系 就因為咁樣又對冧咗阿老豆。 哇！咁勁呢個女人。 咁咧，即係你諗下佢嘅魅力係幾十年嘅。咁咧嗰時候咧話 Cleopatra 咧佢有啲咩咁有魅力咧？咁大家。講波大吞英吹簫咧，即係咧，大家喺個文字上面仲記錄咧，就係話佢個鼻係好靚嘅。係。咁我諗有啲人咧就會問咗個問題：如果 Cleopatra 個鼻咧，如果唔係咁高嘅話咧，係。咁係咪海撒大帝就唔打埃及咧？係。佢個仔就唔會對冧個老豆。係。然後咧，呢個埃及就唔會瓜老襯，羅馬咧亦都唔會擴展得咁快啦。即係喂，你有兵未必要打人噶嘛。 啱。 所以咧，即係。你其實呢個問題其實冇乜意思嘅，因為唔需要拗噶嘛，因為事實已經係發展咗啦、啊，就係而家呢個事實就係證明咗嗰時候咧，鄧小平係開咗一個穩定嘅局面，係咁而呢個穩定嘅局面咧，係令到中國咧越嚟越富強，呢個係事實。咁、 啊、 我哋有時都即係冇必要去講啲唔係事實嘅嘢啊，係咪？即係因為歷史冇如果啊。我頭先講嗰個你都覺得多餘啊。屌你咩？如果佢唔吞精啊嚇，呢個埃及仲死得快啲添。 啱。 即係啲冇如果。你譬如話，你話有啲人又會去反駁，如果嗰時候唔開槍，中國未必會進入混亂嘅情況。係。咁調翻轉就係、是，但係而家開咗槍，中國就肯定係穩定啦。 啱。 咁所以咧，呢、這個其實唉、哎，算啦，我都覺得唔 啱。唔係，你頭先講無限制格局，所講暴動嗰單嘢啱啱地氣，因為呢排即係自己個人好混亂啦，即係因為睇得太多國際電影，成日個人諗嚟諗去啲嘢。 係咪啊？牛真大屌閪屌到混亂曬啊！ 嗱，你話講開大陸有一年有90,000+暴動，你發覺阿筍哥一樣嘢，大陸咧而家嘅平亂暴動係好軟手段嘅，即係佢唔會話硬手段去平亂嘅。點解？因為中國而家嘅領導人知道中國已經進入咗一個好穩定嘅期間。中國點解個社會會忍讓啲咁嘅嘢？就是、因為貧富懸殊。嗱，我哋中國而家點解成日暴動？第一就係貧富懸殊同埋官僚主義呢兩樣嘢係中國亦都承認嘅，即係佢真係會承認呢兩樣嘢出嚟。咁但係而家中國慢慢係改善緊嘅。即係改善緊嘅時候，我哋應該進入一個小康嘅即係角度裏邊㗎啦。 我就咁睇咯，即係你話， 同埋中國好文明㗎，去到評論呢啲。 其實咧，去到評論就肯定唔文明啦。我想講咧， 係 中國咧點解唔敢用硬手段咧？原因就係因為，譬如我哋兩個打交咁樣， 係 你可以對冧我，但係你可能俾我拍咗我袋一下， 係 你都有受傷㗎嘛。 啱。 咁咧試過咧就係、是、因為評論咧， 係。 因為平亂咧，每個亂咧後邊咧都會有亂嘅原因，即係會有佢嘅長遠嘅因素又有啦，亦都會有觸發嘅原因啦。咁先要引起一個混亂噶嘛。 係。 佢又擔心咧，呢個亂嘅議題咧擴散。 係。 一擴散嘅話咧，湖州嘅政府啊，係因為咧平亂嘅手法錯咗， 係 俾人分咗先。 係咩？ 係啊。 湖州政府咩邊個？ 即係湖州嘅，因為湖州嘅唔知湖北定湖南啦嚇。總之咧一個 官員俾人分咗先， 俾人分咗先。係。後來咧分屍呢一個手段咧，成為咗一個風氣。 係。 所以咧就好多政府嘅，我諗咧我睇過嘅，如果你係日有睇蘋果日報，因為蘋果日報最多煽動性新聞嘅。 係啊。 久唔久有官員俾人分屍㗎啦。係。你有得閒留意一下。 咦？咁 滾。而大家咧採取嘅，你作為一個農民。嚇！即係咁，你以前你有睇，大家有睇《三國演義》嘅時候， 係 董卓點死嘅咧？ 董卓點死？ 俾人懟暗咗之後咧，就揾個 就插啲禾秆在一個土池嗰度嘛，然後咧又點火嘛，就當佢蠟人皮蠟燭咁樣點樣幾個月都唔醒嘅話，即係咧其實咧就是、中國咧有一個咁習慣，如果佢好憎你咧，佢會玩你條屍嘅，即係咧中國咧嗰啲官員咧就係、是、俾人哋條屍玩得太勁啦，咁、樣咧就大家知道，咦原來我同佢其實全部都係個風險計較嚟噶嘛，我如果懟你嘅時候，我萬一輸咗。 是 我風險好大嘅喎、 啊， 如果你香港唔同喎，香港你同政府打交，你同警察打交， 基本上輸緊嘅。 好，就算你輸咗， 啊， 萬一你俾民眾贏咗都好， 是 我好肯定， 係 曾蔭權係唔會俾人分屍嘅， 係 我講嘅， 因為會抄算帳啊嘛。 唔係，即係咧，你分得佢屍，你豁獎出去㗎啦。同埋咧，通常咧，根據中國歷史咧，話俾我哋聽咧，如果你去分咗佢條屍嘅時候咧，你想抄算帳咧。政府咧就會擔心咧，佢嗰個 即係政治地位有動搖啦， 佢個反響會仲大，係啊，呢、這個因為咧通常你分佢屍嘅時候咧，所有政府咧都有一個通例嘅，就係、是、當呢個人民嘅糧食咧係唔足夠，令到呢個人民温飽嘅時候咧，呢、這個政府就會玩完。 啱啱啱。 而咧而家咧去冧即係通常去冧有咧，只係有兩個情況， 是 就係、是、土地被圈地。是即是我原本耕田嗰塊地俾政府用廉價或者唔俾錢攞咗，咁你攞咗個塊地，咁我冇得耕田，冇耕田冇飯食，冇飯食咁咪打柒你咯。你計算我成本係咁噶嘛，我都要死咯，我仲唔懟冧你？如果政府再冇去安置呢件事嘅時候咧，呢、這個範圍咧就會聯合起嚟。係聯合起嚟嘅時候咧就做瓜你。如果我做你唔瓜咧，你諗住清算我嘅時候咧。我作為呢個反叛分子咧，我就會有一個方法嘅，即係咧，因為政府唔會將全部人殺曬嘅、嗯，政府係靠咩揾食噶？政府就係靠人民嘅税收揾食噶嘛、嗯嗯，所以我懟冧咗你咧，其實就等於懟冧咗我豬欄裏邊啲豬一樣。咁、然後咧，所以咧就係、是、政府咧係應到時咧，政府咧就會威脅人民咧，你快啲推一個投資出嚟，係咁就懟冧嗰個，咁、成班人冇事。而、家中國政府嘅呢、這個叫做咧。混亂的循環啊，一路是咁樣運作啊。首先咧就英雄，有個英雄就領導叛亂，叛亂之後咧就個英雄最尾俾人出賣，出賣完之後個英雄死咗，死咗之後全部大家復歸和平，然後冇飯食又有混亂，所以咧呢、這個循環不停咧，佢哋有時會聯合，會做大，有時會零星，好快散咗。所以咧呢、這個對於官員嚟講咧，國家官員點解咁中意貪污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所有官都做唔長。 咁、呢個你講啊， 係啊， 即係所有官都做唔 長。即係呢個咧，係對中國咧，即係嗰個一個好簡陋嘅分析啦。 啊， 就係咧，中國咧，佢哋咧睇到每個地方咧嘅亂子太多。係。而咧，你上去嘅目的咧，唔係諗住去平亂啊嘛。係。即係冇人諗住去入夜總會去講佛經噶嘛。 啱啊！啱啊！ 你又去諗住甩油水嘛？ 啱。 咁你咧就睇到你邊啲人去，你甩得嘅甩咗先。咁就喺佢哋爆發同埋喺分你屍嘅時候，就盡快咧調去另外一個州裏邊。所以咧，正大陸嘅官員咧嘅調遷係好頻密嘅。 啊，咁呢個你 有兩個 point， 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佢哋去第二個地方開會嘅時候咧，可以立啲油水。係。係啦，同埋咧可以去嗰個州度。如果咧大陸咧，你好當年上一年，當我去新疆嘅時候咧。整個新疆靜曬嘅，佢嗰時候咧就係話咧，禁止內地官員出嚟旅遊，嗰個係第一個月實行。 啊， 貪污佢好多嘛出嚟。 哦。 你出到嚟游水多嘛，得閒又去下你啲領地嗰度問下啲僆仔點啊，近排同我條褲搞成點啊？其實即係你係一個。 即係根本係去收錢啫。 就係啦，咁同埋你出到去嘅時候，人哋知道你京官。咁然後就會多啲著數啊嘛。好似本人嘅上司咁樣啊。佢都會話㗎，去出面同人哋講，佢都會話佢識胡錦濤個細佬個秘書㗎。係，即係你聽落都覺得好好笑啊。係 啊。 但係咧，即係好似譬如我咁樣， 但係佢有冇啲實質嘅例子可以幫我去解決一啲問題嘅先？ 唔講呢啲住。 啊。 你出去做嘢係講大家講客嘅啫嘛。 啊，咁啊 係。即係你識邊個？胡錦濤啲 friend 咯，即係同胡錦濤大家有聯繫嘅。係。係啊，即係咁樣講完之後都夠㗎啦，已經。 啊。 咁佢實情係真係識個人。但係咧就會隔幾層咯， 係。 但係咧呢、這個即係大家就係靠住呢一種 靠客嘅關係， 係啊靠客嘅關係。咁然後咧就你又想攬住我， 係。 我又想撚住佢，咁然後咧靠自己去你撚我，我撚你揾食，然後咧一旦有危險咧，就即刻走去第二度。即係咧，其實咧貪官係一隊遊擊隊嚟。係啦，佢哋咧隨時有生命嘅危險，只有生命有危險嘅人咧，先會喺最短時間發最大嘅財，而係玩最變態嘅遊戲啊嘛。 你咁怪唔知得咁多呢啲靚仔靚妹落嚟香港買名牌啊？ 係啊，你見到咧，其實嗱講真，呢、這個一個人咧，佢揾錢嘅能力啊，即係佢累積財富嘅能力，其實好有限嘅。係。佢必定咧，如果咧喺咁後生嘅時候咧，有咁大量嘅財富。係。好明顯咧，即係就算如果咧你係白手興家，我當你係做開工廠嘅，或者你係一個大老闆都好，你係知道錢係難揾翻嚟，你冇咁容易咁樣俾啲細路去玩嘅。 喂，咁啊唔係喎，而家大陸啲工廠只印銀紙咁撚樣喎。 如果你話好似啊，你譬如話啊，李嘉誠又好，啊，我今日聽有個人係講嘅，佢係印尼個十大工業家嘅細路嚟嘅，講緊佢哋都係踩單車翻學啊！李嘉嘉以前細個係搭巴士啊！ 屌你個單車會唔會法拉利廠出㗎？ 你咧法拉利廠一回事啊，但係咧佢哋個諗法咧就係、是，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唔會，我會栽培你成為我嘅下一代啊嘛。如果咧你咁快 spoil 咗變成一個華人嘅時候咧，你管理唔到我談生意 啊！咁啊係，講真。 咁樣咧，一係就單生意俾咗人哋。咁你都唔會咁樣諗啦，所以你真正栽培佢咧，你唔會俾啲錢咁去使。 啱，變咗成咁變人二世咗啊！ 你見到大陸咧，而家你見到咁多人落嚟，咁多錢， 咁多二世 咁樣使法、啊，其實後面咧就係、是、有我頭先背後嗰度咁撚長嘅原因咯。 明白了。 係啊。 哇！筍哥今次呢個分析到， 所以追究屠城責任啦！ 屌你老味，應該屠城咯！我覺得唔係應該揾邊啲咧？嗱，我哋啲女嘅咧應該揾人奸撚咗，揾我奸撚咗佢。 但我覺得應該咁，即係我覺得日本南京大屠殺咧，應該屠城，應該屠埋香港嗰陣，即係咧，同埋 筍哥真係好難。 我哋咧， 好彩你生活喺多，你今年今日隻屌你喺二次世界大戰，佢唔係集中營啲恐怖頭子，就係嗰啲乜啦。我話俾你聽，恐怖頭子有幾樣特徵嘅，第一讀書好多，第二樣嘢生活正規，第三樣嘢咧就係個人好有呢個理念嘅。通常呢啲人就係一個恐怖投資， 但你發現咧，嗱，頭先你講三個 point 咧，最令人吸引係邊一點咧？就係、是、所有人都係新，即係咧，所有恐怖啊，有成就啊，或者係做極端嘢嗰啲人咧，佢都有個特點，就係、是、生活正規。 係啊！嗱，我講一個人好恐怖嘅俾大家聽，希特拉食齋。 是啊 希特拉是很有理念，希特拉生活是很規矩，朝頭早睡覺，即是朝頭早幾點起身是 有規矩，仲要做早操 的嘛，是啊夜晚幾點鐘睡覺有時有律的，他只要勾了他的規律的嘢，就會即刻攞拆鳩拆了他，即是你這個人如果是勾了他規律裡面的就殺撚了 delete 你， 是啊，即是這些人是很多人怕的，即係逢係變態佬一定有呢個特點㗎。 係咯，點解咧嚇？ 喂，嗱，我接觸變態佬，你知係接觸好多啦。 喂，但係你哋啲變態佬係咪生活好正規㗎咧？ 我啲人唔係嗰啲叫黐線佬啦，變態佬，我話俾你聽，通常生活都好正規，即係佢哋啲嘢真係排得好整齊嘅，即係通常呢啲係極端變態佬咯。即係你見嗰啲阿爾蓋達啊，嗰啲屌你老味都係啲咁嘅人嚟啦。即係佢哋生活係好正常嘅，即係你睇下希摩已經知啦。即係希摩係一個非常之生活正規啊，非常之咁即係思想單純嘅人，因為佢淨係去殺人啫嘛。即係阿蔣介石講嗰句説話，一個好嘅軍人係要生活簡潔，思想複雜啊嘛。即係希特拉咪做到咯。 邊個講啊？你話 蔣介石啊？ 我蔣介石啊。蔣介石好撚搞笑啊！我近排睇咗佢，即係睇咗少少啦嚇。佢嗰、那個佢個自傳咧，佢裏邊寫咧，即係當然文言文啦。佢裏邊講話，今晚咧就落去飲飲花酒，係咁樣係唔好嘅，即係呢件事係好負面嘅，我一定唔會再做噶啦。 第二日可以 做，第二日咧見到第二日就寫 做。 今日最尾都係抵受唔住啊！話我又去咗啦。 勇於認錯，永冇改過基督教嘅主流概念啊！屌你老味！ 所以咧，殺人狂魔咧，又即係其實都係普通人啊！ 唔係殺人狂魔通常都好有規律嘅人嚟㗎，你見到好冇規律嘅人一劈一劈嗰啲就唔會做呢咁嘅嘢。 所以蔣介石失敗咗最後。 係啊！屌。喂，好啦，你今集都係差唔多。 我要最尾都重清我哋嘅觀點。 就是、我就係支持六四殺學生，屌你老味！ 我就反對。殺學生同埋咧呢平反六四同埋、 這個。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六四裏面有一個英雄，呢、這個真係一個英雄。 騎喺單車嗰個。 係啊，王蔚林。 王蔚林。 我嘅男仔系英雄，因为点解佢系英雄咧？你冇人咁坚嘅，喺一车面前噶。嗱，有一样嘢坚，中国政府之后好似拎走佢啫，即系好似系冇杀到佢噶。黄伟林， 我唔知道啊。 软禁啊， 系咪？ 好似即系被长期软禁，同埋一样嘢，佢中国即系嗰啲军人系好清楚，嗰、那个人企出嚟。架坦克车真系行开噶嘛？即系架坦克车不断驶开，佢唔系碌过你啊嘛？即系佢不断行开，你又不断阻拦住佢啫，啱唔啱先？即系佢真系唔系有心碌你啊！佢即系当年学生，佢系 focus 咗呢班人里边一定系一啲不良分子，所以佢先驶架坦克车入去啫。你揸住两袋餸企喺度，佢系唔会碌你嘅。 不过我又有个咁嘅观点，就系即系唔好喺度讲政治，唔讲政治。啊就是做一個個人的勇氣啊！ 係啊，好堅！ 你是面對係一嚿咧，即係你其實喺嗰時候咧就好簡單，你是面對緊生同死。 啱啱啱。 係啊，咁你是有一個理念咧，先支持到你咧。你先嗱，除非咧就有個情況啦，就係屌琴晚啱啱食完 K 仔，嗱今朝去落街買，屌突然間下車， 喂 唔好 忍啊！屌你老味，攔下先，屌你老味。 呢個係一個情況。第二個咧就係、是。屌你！即系而家佢同前學生，又或者佢本身嘅力，因為嗰時候咧係講緊北京有好多小市民啊，佢哋咧去將佢哋嘅農作物啊，就送俾咧嗰啲大學生咧，去 sustain 佢哋呢個運動啊，即係其實係得到好大嘅、好廣泛嘅民眾支持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在於佢個人嚟講，如果佢哋係相信一啲理念。即係譬如話，認為啊，即係中國政府係應該有多浪制嘅，或者其實嗰時候 ，in fact 最真正嘅講法咧就係、是言論自由，即係追求言論自由啊嘛嗰、那個時候。係 啊 係 啊 係啊！佢認為即係咧一個咁虛無嘅言論自由嘅諗法咧，係大過佢個人嘅生命嘅。 筍哥，我想講一樣嘢啊！你話中國言論自由，中國好言論自由，你講乜都得，講政府就唔得。你話第二啲政府得唔得？你試下喺美國啊講啲破壞國土安全嘅嘢，我話俾你聽，全世界最黑暗嘅政府唔係內地，亦都唔係話當年六四屠城。我話俾你聽，嗱喺奧巴馬上咗台比較開明啲啊，布殊總統年代反恐法例一成立，喺布殊總統落台嘅時候爆咗一單嘢出嚟，美國原來好多嘅海外監獄，海外監獄係咩？海外監獄呢佢原來海外監獄設置喺邊度咧？香港係其中一笪地方。係 咩？ 係啊，佢啲監獄會喺邊度咧？你唔好諗住話啊，屌你平民區，全部喺山頂嗰啲半山區。佢將一啲懷疑政治犯懷疑啊笠撚咗你。譬如你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做埃及移民，試過有一單嘢拍成電影㗎啦。咁咧就係、是、一個埃及移民，咁咧移民啦美國好多年㗎啦。佢話因為反恐法例之後咧，佢懷疑你有參與恐怖活動。佢咧就睺你出外公干嘅時候，譬如你去南美洲公干，咪笠撚咗你嚟香港咯。就喺個監獄裏面，即係一啲高級住宅區裏面，哇！出入有鬼佬，有行政人員，原來嗰個就係監獄嚟，軟禁你、毒打、虐待、碎屍。你喺間屋裏面，如果有系統地碎屍，你係揾唔揾到？因為警察唔會查噶嘛。 點解要 send 到咁遠先碎咧？ 嚇、啊！ 碎屍啲嘢隨時都做得㗎。 唔係，佢唔會喺國土裏面做呢啲嘢，因為佢仲要審問你啊嘛。 同埋用一個國家的能力去咧，其實即係去做呢件事咧，其實係唔需要，即係就算俾人哋揾到蛛絲馬跡都冇所謂噶。 啱啊啱啊，你出撚場，屌你！ 即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可能有，但係花嘅能源就太多咯。 美國專做呢啲嘢咯，你話恐怖咩？你夠美國恐怖？你可以無啦啦銷聲匿跡喎、啊，你中國你銷聲匿跡，你都係都係六四。 係啊，我近排睇咗呢個海豹突擊隊啊，佢裏邊其中有一個規則咧。就是從事不正規的軍事任務 即是衰嘢啊屌你老味不正規軍事任務即是做啲衰嘢啦屌你老味 你同你你先返去同你老婆講我今晚 從事不正規嘅 軍事任務 咁即係屌佢屎窟窿啊或者出去滾嚟啦即係肯定係衰嘢你話咪你話你講呢、這個即係嗰啲叫言論自由，美國更加冇言論自由啦。即係你試下美國， 唔係，我唔係從事一個政治嘅討論，因為唔牽涉啱定錯。我只係覺得佢嘅人個人嘅勇氣咧，係好值得人。 咁啊係，啱黃偉林。即係嗱，我當時點解佩服黃偉林？我亦都唔牽涉嗱，我而家點解會讚揚黃偉林？我唔係牽涉佢政治嘅理念啊，我係覺得佢一樣嘢，佢夠姜黨嘅坦克車。嗱，我唔知大家面對過坦克車未？嗱，當年我去越南咧參觀呢個博物館咧，我就面對過一啲坦克車。我話俾你聽，佢同啲即係而家啲刮雞嗰啲雞頭咧，大過雞頭好多。你面對一件咁嘅即係 合金嘅車，合金嘅即係怪獸啦，總之一件機械物品，你人係好亂嘅，但係佢都可以擋住，即係佢都接企出嚟，真 係 好驚。 同埋仲有咧，就係、是你知啦，以前你識嗰啲四樓嘅嗰啲政治青年嘅。即係我哋童年嘅時候係好多政治嘅朋友喺度，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哋大力去講啲性嘅問題啊，講環保問題啊，即係究竟佢哋好多人咧都提出社會有十個問題啊，一百八個問題，夠幾多人可以願意即係為佢自己嘅諗法啦、 而犧牲， 係啦，即係有啲人咧就捨身就義，有啲人咧即係以前古代好多詩人啊，為咗佢個女朋友。或者為了他的男朋友去跳樓，即是去自殺，即是他們為愛情去，即人的價值呢可以很不同的，你可以覺得愛情是很偉大的，所以你就為愛情而死，有些人覺得屌屎花是很重要的，所以 他也都可以為屌屎花 就給人屌屎花， 即是我覺得什麼 有給人捐個屎窟窿出來給人屌， 怎樣是值得尊敬呢，就是他是 身體力行的人就值得尊敬， 他有一個想法，而呢個諗法係大過佢嘅生命，而俾並佢佢執行咗佢。咁頭先嗰個小人物啊，黃生啊，即係我覺得佢值得尊敬咧、就是，就係 佢值得尊敬揸住兩袋餸咯，大佬，佢唔係揸住汽油彈。 即係你話究竟嗰啲思想啊、咩自由啊、咳咧咳咧嗰啲， 嗰啲我哋唔講啦， 嗰啲唔講啦。但係咧，作為佢個人嚟講，我覺得我尊敬佢。 係啊，佢揸住兩袋餸去擋坦克，佢揸唔係揸汽油彈嗰嘢堅啊嘛，大佬。 但係即係你唔覺得、那個感覺係完全冇恐懼嘅？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我唔知係咪因為佢係一張硬照啦。 唔係，嗱，嗰張硬照係喺電視機度 cap 出嚟噶。咁咧，如我當年 好似係咁樣，大家喺度，大家互相掹嚟掹去。 我當年六四係睇過一個活動嘅照片，我記得係亞視，我記得好似係亞視拍噶。架坦克車移咗，佢行咗，移右佢行右。架坦克車褪，即係之後就唔喐啦。咁之後再移咗，佢咪移咗咯。之後有人即係拖佢走嘅，即係有人箍佢走嘅，係最後。即係唔係軍人嚟嘅一個平民嚟，佢最勇敢一樣嘢就係佢揸袋餸去擋噶嘛，嗯、即係佢兩隻手揸袋餸，佢又唔係掉鳩你，就擋住。 嗰兩袋係汽油彈嚟嘅， 汽油彈唔攞膠袋袋㗎嘛，會唔會鹹書咧？即係你快抌幾杯鹹書出嚟，屌你老味！ 哇！汽油彈係炸唔爛坦克嘅，應該係。 唔係佢抌入嚟啊，驚啲啊，大佬嘅坦克密封㗎嘛，佢抌入嚟， 揭開個膠。 咁啊係，最好我覺得係抌咩咧？抌鹹濕書㗎啦，屌！或者攞，其實當年咧，我覺得黃慧琳爛咧唔掂嘅。你揾邊啲人咧？嗱，如果當年你想瓦解解放軍或者瓦解軍隊咧，只要我哋嗰個 DNA 技術啊，即係複製人類嘅技術，複製得好啲就得噶。我哋只要複製幾百萬個星野阿尼，佢哋只要著住三點式吊帶絲襪，係咁喺度揈波，冇軍人會打仗噶。嗰啲軍人會做咩？集中火力屌閪啦，集中火力吹哨啦。 以我所知咧，係即係如果咧作為一個普通人啊，你遇到坦克嘅時候咧，都要呢個激活好細啦。即係有咩辦法可以處理咗呢個？ 歡迎佢啦，拍手掌，歡迎歡迎，咁咪可以處理到佢啦，敬禮，我哋對坦克敬禮，咁咪搞得掂咯。 戰爭片咧係有辦法咧，唔知點樣喺個啊唔係地雷，坦克車係我哋專對付地雷噶嘛。 唔係，都有啲地雷係可以對付坦克嘅。係 嘛？ 嗰啲解放軍咧點對付坦克嘅咧？佢就係、是、即係拍就係咁拍啦 ，YouTube 有得睇噶啦。咁啲解放軍咧揾嘅電單車就坐喺個坦克車側跟咧，就即係啲士兵咧勾喺個坦克車度攞啲勾，咁之後爬入去掟個沙漏彈入去，咁啊炸死啲人架坦克就唔喐啦。但係呢個方法係低能噶嘛，基本上啲坦克個甲板係好厚噶嘛，你亦都揭唔開個蓋噶嘛。對付坦克車最好就係派鹹書噶啦，屌或者。或者攞條蕉塞撚住個炮筒，佢打唔到碌炮出嚟咪得咯？對付坦克車冇辦法噶嘛，大佬！屌你無堅不摧嗰架嘢！ 平反八九民運， 屌你啦！支持八九殺落山，支持殺死李卓人！屌你老味！李卓人慘遭槍決！ 哇，講咗53分鐘， 好啊，拜拜。